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722集。明月入君心，你竟然在外面有了别的狗。风慈关了水龙头，回头一瞬不瞬地看着风夫人。风夫人反应过来自己说了什么，不由往后退了一步，面色唰的一下变得惨白。风慈闭了闭眼，垂在两边的手指甲嵌入掌心，他闭了闭眼又重新睁开。 妈，你在说什么呀？ 之前跟潘明月闹矛盾那一次，风慈跟疯了一样去宿舍堵潘明月，去潘明月楼下等他，在校门口一待就是好几天。他想不明白，潘明月为什么能那么狠心，死都不跟他见一面，连个解释都不愿意敷衍他。今天风夫人无意识的这些话，一个字一个字的全都扎入他的心脏，他几乎连呼吸都觉得困难。 你逼他离开？ 风慈的手撑着洗手台看向风夫人，说到后面这句的时候，他整个人都在颤抖。 就因为他待过精神病院。 风慈说到最后，不知道是在跟风夫人说话，还是在说给自己听，心里被扎得千疮百孔，连话语都说不出来。他想起来最开始的时候还觉得潘明月闹性子，那是潘明月啊，一个自立自尊又极其固执的潘明月，一旦喜欢上一个人就几乎用生命去对待他。所以今天听到潘明月承认他喜欢上了别人，他才会如此崩溃。可那些崩溃远远没有风夫人对他说的那番话重要。待过精神病院，是了，他一直没有安全感，所以在他跟他朋友闹矛盾的时候，他无条件地站在他这边，但事后又让他别闹。这些事不能想。风慈浑浑噩噩地看着风夫人。 你什么都知道，什么都不跟我说。我像个傻子一样看着他越走越远。妈，以后就这么着吧，我谁也不要了。 他越过风夫人，踉跄着出门，吩咐司机开车。 小慈， 看着他离开的背影，风夫人跪坐在地上，撕心裂肺地开口。他后悔了，真的后悔了。早知道有今天，他死都不会去拆散这两个人，不会因为李双宁做那些糊涂事。陆兆颖跟潘明月的关系确定后，他就忍不住嘚瑟了。虽然想立马原地结婚，但怕吓到潘明月，陆兆颖也少见的矜持了一点。在潘明月生日来临之际，决定要好好热闹一场，主要是要把潘明月光明正大的介绍给圈子里的人，让别人也不要打他的主意。他还挺认真，潘明月就没有拒绝他的热情。他跟秦冉其实都不太喜欢过生日，这么多年都没有正式的过过一次。这一次认真的过，不少人都凑了热闹。陆妈妈一锤定音，把场所就定在了陆家，然后热热闹闹的准备去了。陆家已经很多年没有这么热闹过了。 就顾明生那几个人，还有我的几个发小，学校里跟我玩得好的人，我能都请过来吗？ 陆兆颖咬着笔头，从背后抱着潘明月。潘明月在处理文件，闻言 无奈道：“ 嗯，你请吧。”“ 好。” 陆兆莹眼睛转了转，想到隔壁市的突击队长还留在京城，顺便打了个电话过去。打完电话后，他又想起来潘明月这边。 哎，你大学那几个室友呢？那叫什么江一凡呢？ 潘明月大学的三个室友对潘明月都非常照顾，陆兆颖不说他也会请。 我等会儿忙完跟他们说。 潘明月想了想开口道。他大学也没有过过生日，三个室友知道他特殊情况也没敢提这件事。 行，我先去找妈。 陆兆颖打了个响指。与此同时，京大宿舍，潘明月的室友三个人有两个不是本地人，本地租房贵，他们基本上都住在宿舍。至于江一凡，懒得回家听他父母唠叨，也住宿舍。接到潘明月的电话，江一凡从网剧中抬头，卧槽脸。 明月后天生日，还说顺便介绍她男朋友。 短发女生正在擦头发，闻言偏头接过电话。 你竟然在外面有了别的狗？ 电话那头的潘明月心头暖了暖，她背靠着桌子。 可能人有些多，你们不来的话，我晚上再请你们吃饭。 不，我们肯定来。 江一凡凑过去说了两句，潘明月笑了一下。 行，你们到之前打电话给我，我出去接你们。 不用，接什么接，我们自己来。 江一凡大手一挥。挂断电话后，他询问其他两人。 我们想想，送他什么好？ 三个人叽叽喳喳讨论了一会儿，送人礼物是个技术活，江一凡很纠结。他知道潘明月是孤儿，日常靠奖金生活。想送些有用的，但又不知道送什么好。他想了想，给他爸爸打了个电话，准备向他爸爸询问潘明月工作上需要什么。手机那头，江科长闻言顿了一下。 你说什么？ 就明月的礼物，你知道明月的情况，她现在缺什么？ 江一凡坐在电脑面前，在贴吧里浏览礼物类型。江科长问清了情况，知道他要去给潘明月过生日，沉默了一下，老实地开口。 他什么都不缺。 开玩笑，老爹，我要你何用？ 江一凡往后一靠。 算了，我再想想。 等等，一个建议，用心一点的礼物就行。我好像听说他想学摄影来着。 江科长在挂电话之际嘱咐了一句。江一凡挂断电话，跟其他两个室友吐槽。 我老爹竟然说他什么都不缺。 不过江科长好歹说了一些有用的话，三个人一合计，给潘明月准备了一套摄影设备。翌日，三个人一起打车去给潘明月过生日。江一凡报地址的时候，短发女生从手机屏幕上抬起了头。 嗯，你们有没有觉得这地址不对劲？ 半个小时后，出租车停在一个放哨的岗位面前，拿着枪的哨兵拦住了出租车，司机的身体抖了一下。 三位同学。 江一凡僵硬地拿出手机，拨了个电话。 潘明月同学，你可能要来接我们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